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你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累积自己完美的形象，随手扔出的垃圾只用一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请和我们一起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。

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побогат пасан картину. Мне Пекин радуста. 我爱北京，我爱北 京。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九六九，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，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雨阳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西瓜从老北京传向全国。夏日炎炎，另有水果之王美誉的西瓜销量持续上升。那么西瓜是何时来到北京的呢？老北京人又怎么吃西瓜呢？今天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了。在西瓜引种的历史中，老北京居功至伟。西瓜从何处来，至今争讼不休。有一种说法说是神农尝百草时发现的，这种说法证据不足，而目前学界较公认的说法是西瓜原产非洲，至持公元前2000年，在埃及已经人工种植。有说法称张骞出使西域，将其带回中原，但并无证据。更有人称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直连非洲，带回了西瓜，此说更是离奇。比较明显的证据有两个，一是唐代瓜州，后人讹称因此地产西瓜而得名，但事实上瓜州出产的是甜瓜。二是唐三藏赴天竺取经，记载沿途异瓜甚多，唯独没有西瓜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唐人没有西瓜。王维称路旁石脉故侯瓜，指的也是甜瓜。西瓜第一次建筑中国典籍是五代人胡乔在《献鲁记》中记载的，他是随军书记，在契丹滞留七年，于辽上京附近见到了西瓜，那是公元924年。契丹和河州回鹘约定双边贸易，因此得到了西瓜种。当时西瓜品种很娇贵，内蒙古寒冷，只能在温室内种植，而且技术复杂，需要请回鹘的农师看护。等到胡乔看到时，已经引种近30年，仍然只能栽培于温室中，无法大规模的推广。胡乔关于西瓜的记载被后代讹传，而西瓜经过200年的孕育之后，到金代已在北方普及。燕京为金都城之一，公元1129年，南宋使节洪浩来访，使之西瓜，并且引种到了南方。初期只在杭州的皇家园林中培育，以后在民间流传开来。20多年后，范成大笔下已称年来处处食西瓜，著家特别声明，这里所说的西瓜味淡而多叶，本燕北种。这里说明，第一，南方的西瓜源自老北京；第二，老北京当时的西瓜品种甜度不够，水分较多。以后又有许多新的西瓜品种进入中原，比如回回瓜等，口感更佳。但历史上北京一直是西瓜重镇。到了明代，庞各庄的西瓜已经名扬天下。据清史料记载，北京特产的西瓜品种有黑鬼子、大三白、绿三白、枕头瓜、贡瓜等等。此外还有所谓的打瓜，瓜形很小，籽可做糕点。

我向苍天呐喊，像歌一宣扬。肩上的月光打破了雪花，想念你家乡。无情的步伐，无悔的情话，已向你撒哑。我就像风飞沙，放不下你牵挂，无奈岁月不等，回头已白发。 迪克牛仔的《风飞沙》，当年这张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，其中最火的一首歌当属《放手去爱》了，而这首同名主打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。2007年是老爹以迪克牛仔为名字出道的第十年，对于老爹来说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他的音乐历程作为一个纪念，也是期许自己朝下一个十年迈进的里程碑了。今年是迪克牛仔出道第20年了，不知道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迪克牛仔与李翊君共同演唱的《回头是爱》。 回头也许是尽头，让你让我碰到了停泊，流浪给不了自由，只有你的爱让我寂寞。 回头也许是辽阔，让你让我漂泊在沉默，爱重来的时候像飞蛾扑向野火，刹那忽然是我决定毁灭的诱惑。 爱你是我想要的痛， 眼泪是幸福到不了的爱，没有那么多心酸，我不会那么乱，爱情不会那么倔强。 爱你是戒不掉的火， 我无法在别人心上靠岸，如果回头是爱，别让我再次遗憾。 回头也许是尽头，让你让我碰到了停泊，流浪给不了自由，只有你的爱让我寂寞。 回头也许是辽阔，让你让我漂泊在沉默，爱重来的时候像飞蛾扑向野火，刹那忽然是我决定毁灭的诱惑。 爱你是我想要的痛，